下面请听孙玉敏演唱的《红娘》。请听王玉珍演唱的《三打桃三春》。 三开了， 有也舍不得， 你坐快点吧。